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农历的腊月22，明天就是农历的小年儿。如果说整个春节是一部交响乐的话，那农历的小年儿腊月23就是春节的序曲。其实期待节日的到来比真的过节感觉心里还要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打开传统小年儿的民俗文化之门，说说小年儿这一天的男主灶王爷的前世今生。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曲艺表演艺术家、国学推广人、老北京民俗专家张卫东先生，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我来纠正一下 应该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当然张老师其实也会唱曲艺、而且也唱得很好。 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聊昆曲啊。那节目的上下时段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互动的题目，答对的听众在上半时段就有可能获得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的官方网站。那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的题很简单啊，就是说灶王爷肯定是小年儿的第一大男主啊，那他是神话中等级比较低的神仙啊，但是他也有姓儿。我们问的是北京地区民俗里头灶王爷姓什么呢？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芭蕾之春演出季的门票2张。那我们来说说小年儿，眼瞅着年是越来越近了啊，明天就是腊月23了。其实刚才和张老师聊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北方好像是明天腊月23就小年儿，但南方腊月24，大家知道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南北为啥有一天的差异。刚才张老师说了一个事儿啊，这其实和南宋与金之间的交战还有关系。 对，这个中国呀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历史上5000年呀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中国内部的民族之间的故事呢很多，肃慎人、女真人呢在这个北宋时期呢就形成了一个大国，它由北方一直往南压啊。南压的话呢跟这个北宋朝呢交兵了。 嗯， 交兵呢在这个南北宋之间呢就是北方住着的这些这个原来宋国的这些人呢，他不愿意受金朝的这个统治，他就拨迁，这个名字叫拨迁。 嗯， 就是随着朝廷往南迁。往南迁呢逃难的过程中啊就赶上腊月23，不能祭灶。不能祭灶就抱着祖宗的牌位啊就过了淮河了，到了南方。到第二天早晨10点钟才开始祭灶。所以呢在淮河以南呢是24祭灶。 在淮河以北呢是23祭灶。 嗯， 那后来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呢，大家呢回归，首都呢在北京是大都，那么大家呢北方呢就按照23祭灶的习俗了，到淮河南边呢就用24祭灶的习俗。 嗯， 这个南方北方呢只是针对于大都北京来讲。 嗯， 南方北方，南方在秦岭淮河一线，北方呢在这个秦岭淮河以北。 嗯， 是这样，是以黄河为主线的，南方是以长江珠江流域为主线。可是要到了香港广州呢，人家就把这个湖南湖北的都叫做北方人， 对， 过韶关为一条线。 嗯， 那么这几条线恰恰跟我们亚热带的北回归线等等啊都是连着的。 嗯， 那这样呢我们大家就知道，在中国这个各种的民俗各种的信仰都跟5000年的这个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 嗯， 也是随着时代慢慢的变迁的。 对， 因此说呢，23是黄河流域一带这个祭灶的习俗，是维护古法。 嗯， 那个24呢，是这个南宋朝以后为了怀念故国，改成24上午祭灶。 嗯， 那么祭灶呢，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让我们想不起来的神圣，换句话说用得着是宝，用不着是草。 嗯， 平时啊没有祭灶，只有这一天才祭，可是呢谁家都没有神像，就是挂一个灶王码，一个茅草纸的水印的，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神像挂在这儿，等祭完了呢一画上天演好事去了，就是或是23或是24，等到这个30晚上再接灶。 嗯， 在接神，就是这七天他不在，这七天不在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啊，所有的妇女们把这一年的年夜饭跟这个一直到初五这六天的饭，所有的祭祀的东西都得做得。 嗯， 做好了以后，初一到初五不动明火， 哦， 不动刀剪， 嗯， 不做针织，是妇女们放假的日子。 嗯， 虽然说放假，可是从23一直到30是天天的忙， 紧锣密鼓的。 哎呀，太累了。 嗯， 那么23祭灶还有个规矩，就是女人不能参加祭灶。 那为什么女人不能参加呢？ 女人有妇女的节日啊。 嗯， 女人是8月15祭兔爷。 嗯，我们负责拜月是吧？ 所以就是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嗯， 就是各有分工是吧？ 是 啊，我们其实经常看到一些表象，一些结果，比如说23、24啊，日历上都是这么写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听张老师这么一讲，我们知道了啊，这里面有家国情怀，有原来的中原文明的传统。哦，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两天是这么形成的。其实我们现在祭灶啊，就是说我们北方祭灶，中原民族祭灶，它也是讲究一个时辰的哈，啊。该啥时候祭呢？您说南方它是上午10点祭，那北方呢？ 北方应该是晚上在这个黄昏的时候就做准备了。 哦， 真正祭的时候应该是8点钟。 8点钟。 8点钟。这个祭灶呢是用松柏枝和芝麻尖儿拴起来。 嗯， 这就算是中国的圣诞树。 它拴起来之后是要放在哪儿啊？ 它要放在这个家里头这个当院当中。 哦， 就是院子的正中。 哦， 现在我们没有院子，没有这个条件了， 也没地儿找芝麻街去了， 可以放在我们的厅堂当中。 哦， 那这一点呢跟西方的这个圣诞树啊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在《论语》中啊也有记载，就是说这个以柏、以松、以栗来祭祀。 其实都是树哈， 就是柏树、松树和栗子树。 嗯， 那么使民站立，就是这么一段记载。 嗯，其实具体它还有一个流程，因为它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嘛，肯定分几步啊，开始最后怎么把神马烧了，我们一会儿要讲一讲。 这个很有意思，松柏枝芝麻尖上还要装点一些东西，而且还要留着到这个春节的除夕的时候踩碎。是踩碎，而不是踩碎儿。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说北京话的儿音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不是北京人也想要说点北京话，把踩碎说成踩碎儿了，这个是不太准确的。 一会儿让张老师给好好讲讲啊。其实编辑张欣啊还准备了一段音频啊， 对，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张欣可以事先介绍一下这一段。 这段是张卫东老师演唱，然后由这个也是曲艺名家马琦老师伴奏，弹三弦伴奏。 这就是头十几年在咱们台里的录的，已经很多年了，终于找出这录音来了。 这是单弦牌子曲，叫《旧京新春》。这整段唱下来有50多分钟，我截取了其中的关于小年的这一段。 咱们听一听啊，这里面有什么习俗，是按照什么流程走的。 咱把家放，就等着那过了15，摘个日子去扫房。扫完了房，转眼间是23。紧紧地接上，又到了那爆竹一声响，家家祭灶王。说到那祭灶的贡品，感情都是一样，灶王也是死心眼儿，专任关东堂。还有那草节儿和料豆，把一碗凉水也供上，这是给那灶王爷的那匹马预备的口粮。到晚间厨房的大灶要隆得特别旺，为的是那灶王爷路上好亮堂堂。再把那糖罐抹汁在炉口以上，他灶王啊上了天，他嘴到舌儿长，一边抹着环一边祝告，说这灶王爷呀，您这好话要多讲，据我瞧，要是真沾上嘴，这好话也没法张。烧完香，把灶王请至在那捆好的芝麻尖上，一点火儿就算是供送上了天堂。这时节，这鞭炮的声音呢，是噼里啪啦一阵乱响， 其说到您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我且不管这灶爷上了天去算总账，再说那买年货做年菜一通足，忙。 哎，这就是我们张卫东老师啊唱的这首，我觉得特别的通俗易懂也好听，基本把这个腊月二十三很多事情都说明白了啊。 是的， 而且这语言也特别的诙谐啊，说这灶王爷是个死心眼儿，他就认关东糖啊。这一天出现了一个甜食啊，一个孩子们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糖啊。那为什么这一天非得往灶王爷嘴上要来点关东糖呢？ 那这是贿赂灶王爷。这个关东糖啊是一种这个小糖，是这个制作的比较粗糙的，它是由这个东北啊一带出产。在北京呢，这朝阳门外呢有一个地名叫关东店儿。这关东店呢都是东北的土货在那里分发。所有北京的关东糖都是从那儿来。集散发出来的关东糖有好几种。一种是大糖，就是像这个手指头这么长的这种大糖。还有一种是糖瓜，就是一种像香瓜似的，像那个 小南瓜 像柿子这么大，叫糖瓜。还有这个什么呢，更细腻的蘸芝麻的这种酥糖。这种东西呢吃在嘴里头是粘牙的。 对， 所以呢 刚一入口是非常酥脆的，然后后来就 粘牙还有点苦甜，微苦的焦糖的这味道。这个东西呢老年人是吃不了的。必须得是年少的小孩子吃。 对，老年人吃了容易把牙 他没有牙了。因为那个时候40岁就掉牙，50岁就剩不了几个牙，60岁就没有牙了基本上。因为过去中国呀他没有刷牙的习惯。他因为是觉得呢就是肝阴要足。这个不剔牙不刷牙， 这都是津液呀，是吧， 牙能保护得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那么后来呢从西方呢宗教传到中国了，有这个刷牙的习惯。有刷牙的习惯，后来慢慢的呢牙齿卫生搞得好了呢，就是成年人也跟着小孩抢一块关东糖，所以那时候在生活里就说您这个身子骨还硬了，这个我还能跟我那孙子抢关东糖吃呢。 关东糖 说明他身体好 啊，进入这样 肝阴足。 日常的一句表达了哈， 牙好。 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祭灶，最后要把那灶王爷那神马要烧了是吧， 这叫化。 化哈， 这个烧呢是面对着死人的时候叫烧纸。那么面对神仙呢叫化。 化 这个马呢就是现在我们写白了写成是一个十字边一个 马 字，是发马的马。这个是不准确的，标准的应该就是马。叫神马。 神马 就是灶王爷骑着这神马上天了。那么这个马呢又称为龙。 它的交通工具 就是神龙上天。神龙升天，所以过去宫廷里边吃菜的时候是烹龙抱凤啊，那个烹龙啊指的是白马的那个肉，就是龙肉。抱凤呢指的是那个雄雉的雉鸡，就是那公的雉鸡。这个凤啊是这个公的。凰是母的， 凤求凰嘛。 所以说呢在鸟里边是一公一母，要是跟龙配的话呢就是俩公的，就是一个马一个雉鸡，称之为龙凤。所以呢灶王爷呢他趁神马呢就是这张烧灶的纸。那么我们有个相声叫买佛龛，是侯宝林先生说的，说这个老太太您这个佛龛多少钱呀？就这么一玩意儿8毛。这个不对的，为什么呢？灶王爷是没有佛龛的。灶王爷只是一张毛豆的草纸，一张毛边纸印的这么一个灶王， 这个纸呢叫灶王码， 嗯， 所以灶王码它不是龛，这个佛龛呢是里边供的是佛， 嗯， 佛呢是宗教的东西， 嗯， 灶王也属于民间俗信， 哦， 它并不算宗教范畴。 嗯，哎，张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抹在灶王爷的嘴上这个糖，但是实际上是抹嘴上吗？ 是这个，把这个糖呢，在这个炉子上烤化了呢， 嗯， 抹在这个烧灶的灶王爷这个嘴上， 嗯， 另外再把这炉口上再稍微抹一点糖， 嗯， 就是让灶王爷上天说点好事儿， 嗯， 嘴上甜，说点甜话。后来我们这个蒲淑铭先生写这个曲词里的说，据我说要是把这个嘴抹上糖，好话也没法张。 对， 沾上了。 张老师说的这一段呢，就是也是一个八角鼓牌子曲，名字叫五圣朝天。 嗯，上半时段要结束了啊，咱们要揭晓一下答案。我们的答案，我们的问题很简单，我们今天的男主就是明儿小年儿的男主啊，这个灶王爷。灶王爷他姓什么呢？我们听众有答姓张的，有答姓苏的，还有答姓李的啊。张王赵李遍地流啊。有一个听众他说，哎呀，我也姓张，张左最早答的这个啊，他的答案肯定是张喽。那我们让张卫东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哎，这个， 啊，就北京地区啊。 北京是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 嗯， 灶王爷平时不受供，只是祭灶这一天受的这个供啊，也有点太寒酸了，除了关东糖没什么东西。 嗯，我觉得灶王爷真的很亲民，很可爱的一个。 对，他都有姓儿了，是吧？他姓张。 因此呢，嗯，在这个《论语》里头有啊， 嗯， 这个，宁可昧于灶，哎，就是宁昧于灶， 嗯， 啊，就是这个说法，哎，这个实际上灶王这个民间俗信呢，跟这个古代的这个，黄老崇拜啊，民间信仰啊，都是属于在这个没有这个真正的宗教之前传留下来的。 嗯，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聊腊月二十三，聊那一天的男主灶王爷。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老张，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钞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 2018冬奥会纪念钞。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订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需谨慎，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犬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叙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农历的腊月22，明儿就是小年儿了。今天节目呢，我们要打开传统小年儿的民俗文化之门，说说腊月23这一天的男主灶王爷的前世今生，说说这民俗背后的文化故事。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昆曲表演艺术家、国学推广人、老北京民俗专家张卫东先生，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听张老师聊小年儿，哎呀，觉得好多知识点非常的新啊。比如说我说把那神马烧了，其实这不对啊，应该说化了，烧是给故去的人的啊。所以咱们下半时段还有许多这样的知识点我们细细的听。那我们在此也要恭喜上半时段答对的听众啊，上半时段是张佐答对了。我们的问题是灶王爷他姓啥啊？灶王爷本姓张。那张佐将获得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啊这个芭蕾演出门票2张，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可以登录保利剧院的官方网站。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问题留给大家，仍然也会有奖品留给大家。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的问题是，刚才说了啊，送灶王爷上天去述职是吧，你得给准备好交通工具啊，这几天的给养都得带足了。那下列祭品哪一个不是给灶王爷的，大家可以选一下哪一个不是啊。 A 关东糖， B 凉水 ，C 藕，我们说吃的那个藕 ，D 料豆，选出一个不是的啊。如果您答对了，就有可能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我们继续聊聊灶王爷啊，聊聊他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灶王爷这神马啊，就是那张纸，他是一个最接地气儿的神仙啊，我们基本都没给这神仙准备房子，就是一张神马啊啪在那儿了。这神马其实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灶王爷自己的单人照，有的呢是一合影，还有的是好几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编辑张欣也发现了，哎，这都有什么讲究呢？为什么有时候一人，有时候俩人，旁边好像还是一女的？我们要让张老师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哎，灶王爷很了不起。 嗯， 这个一个人一辈子要跟自己的妻子能过60年，那就是更了不起了。 灶王爷张先生都和自己的妻子过60年了，是吗？ 灶王爷呢，他是这个灶王奶奶跟灶王爷呀、啊，他是一个永久的夫妻象征。 哦， 他们夫妇和顺。 嗯， 过了一辈子，这个有的时候人更多。就是以灶王爷跟灶王奶奶为主，旁边还有很多的人像神仙的像子。那、嗯、这个影像是什么呢？叫全份的神马。 哦， 就是各种神都在一起。 嗯， 灶王爷灶王奶奶与簇拥在中间。 哦， 所以呢，如果要从这个爱情过日子上来讲，这个最佳的典范从一而终就是灶王奶奶了。 哦，所以说我们民间的神真是特别有意思，它都是寄托了大家对于生活的美好的愿望。 对，就是平凡的一对幸福的夫妻相知相守、嗯、你看俩人还七日游。 他这个游的时候还挺简单。 嗯， 按现在说咱们就是坐这个京九线的火车到香港游一趟。 哦， 他因为什么呢？他是草芥料豆凉水， 嗯， 关东糖， 嗯， 它没有点心，其他的什么肉啊，什么各种的 菜，荤的都没有、啊， 年菜都没有。 哦， 你像一般的总得有4碟8碗， 就是啊， 它就是料豆，也就是简单的搁一点草芥料豆给那个灶王爷的马的口粮， 嗯， 意思意思。所以这个可谓是这个 非常的绿色出行， 绿色出行， 绿色出行、啊， 选择铁路最安全 啊！就是一点什么这个排放都没有啊， 没有， 骑着马就走了， 没有排场。 啊、您说要是坐着京九线，这7天都够呛能回来，还给人坐一动车什么的吗？ 这个反正是灶爷呢，这个 嗯， 特别有意思，这个一年就这么一次祭。 嗯， 平时呢，普通人家呢，就是贴在这个，厨房的大灶上。 对，嗯，你说多接烟火气、啊。 有的时候呢就不贴， 嗯， 就是现抱佛脚，赶着祭灶的时候现买一张灶爷的神马， 哦， 就是为了当时祭灶用，用完了到年三十晚上再请一副新的神马， 对， 再贴上，因为有时候贴上啊，这一年啊。过来过去的也碰碎了就坏了。 对，咱说下看人下菜碟啊，咱中国人有时候看神下菜碟、 中国古代呢它没有唯一的宗教， 嗯， 完全是信奉天地自然，信奉祖宗崇拜。那么中国的这个民间俗信呢也有一个特点， 嗯， 都是真人，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人， 对， 然后把它供起来， 嗯， 大家呢不是为了这个别的目的，主要是讨一个吉利， 嗯， 然后不会数典忘祖罢了。 嗯，对，其实我们说仪式这个东西啊，嗯，有的人说仪式其实比仪式本身的内容还要重要。 是啊，在这个前清的时候，宫里边，从这个乾隆帝以前的几位皇帝，在这个坤宁宫大祭的时候祭灶。这个时候呢要亲自唱昆腔、 哦、 唱这个高腔、 嗯、 打着鼓干唱、 就是不用笛子伴奏， 嗯， 唱什么呢？风云会仿谱，水进宫叫嚣张， 嗯， 光舍的水进宫人头日叫嚣张，嗯，赵匡胤雪夜访谱， 嗯， 作为祭祀的歌坐这儿唱， 对， 坐在南岩炕上，这是有记载的 哦。 所以说当时已经把这个中国的戏剧， 嗯， 就是南北曲，这是个原曲，把这个曲子已经就当作一种祭祀，作为祭灶，祭这个当时他们供的这是萨满， 哦， 哎，这个祭煮一头猪来做这个事情。 嗯，对，你看从宫廷到民间哈，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的节点上做着一些事情，循环往复，年年如此。在共同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心理上会有一种安全感，会有一种归属感。 是啊，他唱 会有一种认同感。 他唱雪夜访谱是赵匡胤银夜之间下着雪去访问赵普， 嗯， 要问一问立国之本怎么样。赵普是用半部《论语》，这是把山河装，就是说要对民要怀仁， 嗯， 要用仁爱，要而亲仁，这样才能把国治好。是雪夜访贤呢，也是一种对这个良臣的一种尊敬，从君王的一种礼贤下士。 嗯， 那么我们说灶王爷上天演好事了，而真正的统治者呢，也是为了把民间的这些贤臣呢推崇上去，做一个治世治民的优秀的一个代表。 嗯， 所以呢在祭灶这天要唱这个访谱。 哦，其实张老师，为什么你看我们一开始有好几个对他的介绍啊，又是昆曲表演艺术家，还是国学推广人，就是听张老师讲这些，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相通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嗯，对，你就可以理解一些事情啊。 嗯， 我们说感觉到的东西你不一定理解，但理解到的东西你一定会深刻的感觉。你再看到这个东西，你再过这个节的时候，也许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啊。过去老北京有一句俗语啊，叫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还有救了命的煮饽饽。你看在三个时间节点上有我们现在说的话题，要了命的关东糖啊，讲一讲。据之前和一些老先生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了，就是因为过年过节到了年底我要催债了，是吧？ 这个中国古代啊，他讲究与国人交， 嗯， 止于信， 嗯， 就是信呢是最重要的，要诚信。 对， 过去的商铺呢，在北京呢来讲，不是扶摊和串胡同的人，不算。 嗯， 这些都可以不赊账。 对， 只要是这个有门面铺户的， 嗯， 这样的人家 做商， 他做买卖， 嗯， 他要这个不交钱赊账的， 就可以签单的。 所以三节签单， 嗯， 就是三节呢，一个是春节，一个是端午节，一个是八月十五的，秋天的这个 中 秋节。那么这个三节当中呢，可以结单。 哦， 三节以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过年这一天。 嗯， 过年呢是从送信的腊八粥，从腊八开始，就得要把一年的债务啊全都给要足了。 对， 而我们呢对于信义上来讲也要主动的还债， 就到这一天你就得想着去还了， 哪怕再去借高利贷也得要把这个债还上， 要不你 不能让这个债务接年。 嗯， 要赖债的话那就属于是不端人群了。 嗯， 那不端人群呢当然有内因的，或者是实在没有能量，或者是实在没辙了，所以叫躲债。 嗯， 躲债的话就不在家里住，不在家里住，住在外边的鸡毛小店去。 嗯， 鸡毛小店呢就是盖不起被子的这店，为了取暖呢就身上盖鸡毛， 一炕鸡毛， 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说羽绒服。那么这样躲七天以后，躲几天以后，到这个 腊月二十三的时候， 嗯， 是催账最要命的， 就是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所以说是要命的关东糖。 嗯，你这时候让人逮着，一定得问你要钱。 这个你就得哪怕给一部分账也得要结了，或者你到别处借去，也得先把这个账还了。 嗯， 就是账不能接年。 嗯嗯。 那么最后呢，救命的煮饽饽，等到了三十晚上除夕的时候， 嗯， 煮饽饽就是煮饺子，一下了饺子了。有账也不能要了， 对， 因为讨吉利，正月里头不能要账， 所以艺术啊， 那只能等到端阳节再说了， 哦， 再熬过明年再说。 所以艺术进行了夸张嘛，这个黄世仁腊月三十儿这个除夕的时候去要账啊。嗯， 这个也是个案， 个案 不是全的。 对，就是说他夸张了一下嘛，啊，嗯，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其实这几天对于家里的妇女来说，好像是放假了，啊，不用干活了，不动刀剪，不动刀剪了，不动针线了， 不动明火， 但实际上是还是很忙的， 不炒菜， 还是，嗯，而且是前面把工作量赶出来了， 对。就是 赶出来了， 这假等于没休上。 这个是这样，你赶出来的这个假呀，嗯，你要会调理的话， 嗯， 这是一个好儿媳妇儿学习的时间。 嗯， 如果新过门的儿媳妇儿，在这个赶上第一个年的时候，这个婆婆就是她第一个老师。这个多大的宅门，再有钱的人家，这个做婆婆的也得要到厨房张罗一下。 哦， 也得告诉厨子老妈怎么做，也得带着一群的儿媳妇教给他们怎么做年菜。 嗯， 各种的年菜都是祭品，都是上供用的。 嗯， 所以丝毫不能马虎。那么上供以后呢，从大年除夕一直到初五，这六天就是什么呢？不动这个刀剪。 嗯。嗯， 不炒菜，吃什么东西都上锅蒸，北京叫溜一溜，串一串。 嗯， 所以呢，在过年期间到谁家去拜年，赶上什么吃什么，都是这老几样。 哦， 没有整顿的饭。 嗯， 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家好像就是基本上初六之前就是这样的。那个我那会儿还纳闷为什么就是这几天大家都闲着，现在。今天终于找到答案了。 嗯，那现在啊，就是这个家庭我们的结构也不一样了啊，嗯，这个灶也没有，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锅，这个灶上放的是不同的锅。那我不知道张老师家里现在还保留着这种祭灶的传统吗？ 这个祭灶呢，实际上在我们住楼房以后啊，应该还得要恢复。 嗯， 怎么恢复呢？各种的方式都可以恢复。这一家人如果总叫外卖，总上外边吃， 嗯， 不食人间烟火， 就家里没有烟火气， 这是没有这个日子的样子。 嗯， 所以呢，最起码呢，在这一天咱们得做顿饭吃。这个主妇来讲，太太来讲，也得下个厨房，哪怕扫一扫灶啊，或者是把这个灶台啊收拾收拾啊， 擦一擦， 哎，也算是祭灶了。 嗯， 但是祭灶也很容易，我们可以说最讲究的祭灶的贡品都是那几样。 嗯， 又不是买不起。 嗯， 但是这种祭灶完全是讨个吉利。 嗯， 它是一种风俗，我们大家呢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嗯， 所以跟宗教也没有关系，完全是一种随性而已。 对， 你不祭灶呢，也不意味着说就不能开火。但是呢，我认为呢，现在的这个小夫妻们呢，应该还是多往厨房里跑一跑， 嗯， 做一点自己能做的饭。这样的话呢，就是过日子。如果要不会做饭的话，这一辈子是很痛苦的。 嗯 嗯嗯， 其实 嗯，生活就是更红红火火。其实这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也是一种情趣。 对，就是人这一辈子总有给自己做饭的时候，是吧？哪怕比如说你像灶王爷一样幸运，有一个灶王奶奶一直陪着你啊。但是我们是人，比如说真的你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自己做饭了之后，你不会饿到啊？你会照顾自己，而且照顾自己其实也是在照顾别人啊。 皇后多大的身份？ 嗯， 在这一天得到坤宁宫亲自张罗着 煮白肉祭祖祭灶。 对，其实你去故宫，你看坤宁宫进去就跟个大厨房似的，那灶台那个大啊，非常非常的大气。刚才跟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啊，下半时段说下列哪些祭品不是给灶王爷的啊，就是人家要出行了是吧，年前人家要出去旅游一趟，但是这些不是给他准备的，其中有一个不是啊，关东糖、凉水还有藕还有料豆。其实在刚才在张老师讲述的过程中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啊、我看看大家的选项啊，这个关宏说是藕，潇湘夜雨说料豆吧，料豆那不是喂牲口的吗是吧，钢铁狗剩说是藕，周涛说是地，就是料豆啊，有不少人是答这个料豆的，但正确答案其实就是不是给灶王爷的，应该是 C 哈， 藕 是藕啊，藕是给谁的？ 关宏答对了 啊，关宏答对了啊，但是第一个啊是这个钢铁狗剩答对的，他很早就答对了。 藕也是一个祭祀的东西 啊， 以后我再跟大家讲。 张老师还留一扣啊，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刚才张老师说到了，是给那位神仙留下来的啊，明天就是腊月23啊，这个年的节奏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凑了。我觉得大家想必可能已经外地的朋友已经买好了车票啊，北京的朋友想着我要置办一些什么年货，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购买了，那种去采买的感觉可能疏淡了，没有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那种体验的感觉少了很多。 年货实际上就是因为在这个除夕到初五啊，是铺户们不开门，所以你要把所有的祭祀用品啊都做得了，做得了供上，每天都吃剩饭剩菜。所以这个剩饭剩菜呢，为了保质呢，就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油炸的，第二是荤菜肉菜，第三一个呢就是各种的蒸的这种饽饽类的东西， 就容易保存。 对， 像 有一些米食类的东西，像年糕啊， 对， 这也要做。年糕的年要写过年的年，不要写年的年。 对，所以说随着时代的改变啊，我们的风俗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内心的那种渴望和情感也许永远都不会变。正因为我们有着不变的东西，我们才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挺好的啊。也特别感谢张卫东老师能够光临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下面的节目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彩穗到晚来，好撒芝麻街儿，插宝瓶把松柏枝儿撅，哎呦，在那松枝上又把那金福子儿别，预备出小孩的压岁钱，用红凤儿套鞋，换钞票鼓里心，不折不叠，浆果盒找出来擦抹整洁，各种的蜜饯糖粘果仁果脯一样都不缺。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9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